那个前两天啊，有同学问我啊，他说：“哎，老师啊，这个什么复旦大学什么哲学系还是什么，他们也有在教哦，那个楞严不是楞严经六这个叫做他们还是他们的 EMBA 啊，也有在教这个六祖坛经啊等等，甚至那个金刚经啊这些。他说这个到底我们到底现在学的啊，这个是哲学还是佛学啊？搞不懂。”啊，他说这个我们到底现在学什么？我说啊，我上次听到一个法师啊，这个开示我就讲实在太棒了。他说啊，你学了这么多经文啊，当然多多少少都有知道说佛想要教我们什么嘛啊，起心都不要起心动念啊，放下等等。他说啊，如果你所学到的这所有的这个佛学啊，你把它付诸行动，你真的能够身体力行，把它 apply 到你的日常生活。你学的就是佛学。如果你只是光说不练啊，就是持完咒出去骂人，骂完人再回来继续持咒哈，那个你学的是哲学啊，哦，我觉得实在是太棒了。其实学佛是什么？是无关文字啦。哦，我们今天讲《金刚经》、讲《心经》啊，大家还学了《楞严经》这些东西啊，其实都是一个怎么说啊？他只是讲一些道理哦，但是真正学佛。不是光讲道理，道理啊，只是说是一个影子，就是一个导引啊。真正学佛其实是在修你的心啊，还有你的行为。所以啊，你看看你到底这两年你学的到底是学哲学呢，还是学佛学？反省一下啊，你知道还学佛一件很重要的啊，像以后啊，我觉得这六祖坛经啊，这我觉得哇，那我们在讲六祖坛经的上海，觉得这本经越来越棒。它里面有讲个很重要的哦，然后你再确认你自己如果是在学佛学，不是在学哲学的话，或者你自己确定你是在学佛，你要问问你自己，你有没有吾日三省吾身啊？听不听得懂？那个吾日三省吾身就是你每天有没有去 review 你自己的行为，有没有失当的地方？那么你失当的地方，你有没有办法忏悔？我跟大家讲一下"忏悔"这两个字很重要啊。我们说，哎呀，我拜忏啊，哦，我要忏悔啊，忏悔文啊，这个每个人都听过，每个人都知道。但是有没有人知道"忏"跟"悔"这两个字的意思是不同的？那个六祖就是说啊，我们普罗大众啊，修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其实是第一重要，就是你要懂得忏悔。忏是什么意思？忏呐，是你 regret 你以前曾经犯过的错事，就是说你后悔了啊，说哎呀，我以前做的这个事情真是不对，我不该做这些事情啊，所以你忏。那悔是什么意思呢？悔啊，是不贰过，就是我曾经犯过的错，我忏罪了，我觉得不对，我后悔了，但是我也要确保我以后不要再做。你忏悔之后，第二天接着做，那有什么用呢？所以啊，那个慧能也讲，修行第一步，你要有能力去忏悔。啊，所以这个又讲到啊，为什么要跟我们日常生活有关联？因为我们这个《金刚经》，你看就是这样，反正每个月上一次下去嘛，我们也不用赶课。我觉得最主要是能够真的让它跟你的日常生活连接在一起。你就要问你自己，像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大家提个醒，第一个什么呢？你要问你自己啊，你是在修佛学还是你在修哲学？啊，也有同学跟我讲说，平常我都是在修佛学，可是如果碰到我先生的时候，我就变成修哲学。哎，没办法哦，真的是这样子哦。像慧玲说，我平常是在学佛学，我开车时候我就变学哲学了。哦，这个你就自己都知道，那你就要提醒你自己，这个要非常小心啊。你如果是真的是身为一 没 个 错。 佛教徒。或者说你不要讲你是佛教徒，你说我没有受洗啊，我不是佛教徒。大家那个佑宁，你要那个 mute 啊，那个我没有受洗，我也不是佛教徒。那么你今天其实来学一个，你是来学佛的啊，你不见得是要佛教徒，但是你来学佛，你来学佛的话，你要提醒你自己。那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呢，你来学佛，所以你要 make sure 你是学佛，你不是学哲学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希望大家啊都开始有能力能够回去真正做忏悔，哦，你不能只忏不悔，只忏不悔没有用啊， 你对不对？说，哎呀，我实在是不该骂人。然后明天醒来第一件事情就是骂人。哎呀，我今天不该买这么多包啊，我已经用不完了。明天一早出门第一件事情就是再去 shopping，再去买包。那不行，这个叫什么？这叫只忏不悔，那没有用啊。哦，你要做忏悔的动作，你要自己啊有这个能力去忏悔。那么忏悔，如果你更强壮，就是说你如果更你的内心更加坚强，你是要有能力去跟人家道歉的。哦，这个是东西其实是重要的。那我朋友就说啊，他就是没有办法跟他先生道歉，或他就是没有办法跟某某人道歉。这个东西就是要修啊，哦，你要修行，这些就是修行的细节。你要知道哦，你有能力去反省自己的过错，有能力去跟别人道歉，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这个表示你的格局是非常的大哦，你的内心是非常的强壮。你要知道，你的内心是可以非常的强大，但是呢，还是也可以非常的柔软。你的身段可以非常的柔软，但是你的内心要非常强大。很多人是倒过来，内心非常脆弱。但是哇，外面看起来坚强无比，其实事实上一戳就破。那你要知道，我们学佛就是要在这些细节上面，慢慢慢慢的去修正自己啊，去怎么讲，去 polish 自己，让自己更精进。这个东西是学佛。所以啊，就是这两天我们上课啊，然后跟上海的同学在那里聊天啊，我们就讲很多这个修行学佛，就大家跟大家讲一下，哎，我觉得这两件事情是可以跟你们日常生活起关联的，啊，在日常生活之中常反省自己，那么你在起心动念的时候啊，你要能够有能力去觉知你现在自己的行为。这跟我们后来每一次在课后最后那10分钟禅修的时候，不就是在教我们吗？你要觉知你的心非常清明，你能够觉知当时的状况，你只是不起心动念去做 judgment 或去做任何的判断或分别或者是执着。好，这些东西其实全部都可以连贯在一起，就跟我们日常生活紧密的接触了，所以绝对不能说《金刚经》归《金刚经》，日常生活归日常生活，这是不行的啊。哦，所以有一个这个，我们这也是六祖慧能啊，我们在讲这个《坛经》的时候啊，也是有个弟子啊，可能就问这个是他的师父啊，他说啊，这个明心见性啊，我们《金刚经》不是就在谈明心见性吗？那明心见性啊，到底是容易还是难啊？那么那个师父说啊，其实又浓又又，你可以说它又容易，但是呢，它又很难。那弟子说，到底什么意思啊？哦，他说啊，说它容易呀，它很容易，为什么呢？你如果啊真正了解了佛法啊，你的日常生活，吃喝拉撒睡啊，吃饭穿衣睡觉。甚至你砍柴，你去上班啊，古时候讲砍柴挑水啊，或现代人说，对不起，你去上班做事情，没有一个不是佛法，所以佛法其实就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先等一下啊。对不起，不好意思。因为佛法啊，其实就在你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你每天睁开眼睛就是佛法，就是在修行。你只要不要执着，能够非常不去分别心的去做这每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那个禅修的时候所讲的啊、哦，你是非常清明的心去觉知你的每一个状态。啊，等一下，他说啊，你是用这个非常清明的心啊，去过每一天的生活，你的起心动念啊，你自己是非常觉知的，而且当你起心动念的时候啊，你是知道你起心动念了，那么再进一步呢，你有能力让你自己只在当下，啊，也就是说，你不但忏，你还能够悔。 当你知道自己又出问题了，起心动念了，动怒了，动了贪心了，又有不当的行为的时候，你有能力，第一步你能觉察已经很了不起了，第二步更了不起是什么？你有能力让自己只在当下，绝对不是说，诶，我是老板，你是员工，我爱干嘛我就干嘛，你有事求我，我爱干嘛就干嘛，这个是不行的。哦，你要有能力看住自己的心，有能力看住自己的行为，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啊，你日常生活其实一直都是在佛法之中。所以他说学佛明心见性其实是可以很容易的，但是呢也是相当难的。什么叫做明心见性？这个就是啊，切入到我们第十七章所讲的，前面的金刚经所讲的是什么？要你不能着相。那么后半金刚经讲的是什么呢？第十七品开始讲的是什么呢？要你不能起心动念。不能着相跟不能起心动念啊，到底什么是不能起心动念？在禅修的时候，你可能开始有那么一点点的感觉说，哎呀，我大概知道了。老师叫我们啊静坐，我们的话可以也就练习十分钟。那么我的心啊，不要随着外境起舞啊，不要跟着外境走。这个时候啊，好像就叫做不要起心动念。如果你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啊，其实 you are on the right track， 就是你已经是在正确的路上，是一个正确的认知。但是啊，我可以再给你们一个更细的细节，告诉你们何谓不起心动念啊。那么我们在之前讲课，大家都有听过啊，说执着吗？是不是有我执跟法执？这个大家一定都听过。那么大家一定也都知道说什么呢？哦，我修行啊，我知道第一步啊，我要先把我执给放掉，对不对？是不是？说这个比较细的我执啊，我们就说比较粗的我执啊，就是哎呀，我知道这所有的凡夫啊，指五蕴身心啊，就指我们这个肉身啊，以及我们这个色受想行识所合成的这个五蕴身心啊，为实有。那么这个啊，我们要把它放下。如果把这个给破掉了呢，我们就说啊，这个我执啊给放下了啊，所以我就破掉了我执，哎，证了什么呢？证得了我空啊，这是第一步，这个大家一定都听得懂。那第二步呢？第二步他说啊，每一个这个我们证得我空以后啊，不是就是出三界了吗？啊，这个我执都放下，证得我空，出三界了。但是这个阿罗汉啊，他不是证得，他就是应该是说证得了偏空的涅槃。为什么说都是偏空，不是真空的涅槃？因为他执着在他证得的空性里面，对吧？所以呢，这个一旦执着啊，这个空本无相，一旦执着，他这个空的相也出来了。哦，所以啊，阿罗汉啊，他执着在空的相里面，这个是偏空涅槃。我想这个地方大家也听得懂，这以前都讲过很多次了啊。那么再来呢，菩萨是什么状况呢？菩萨是说，我知道你这个阿罗汉啊，这群人啊，小乘人啊，中乘人，或我们说二乘人，他就执着在啊，这个他所谓的这个偏，他所谓的这个涅槃啊，其实是偏空涅槃，他执着在空里面，那么有点像断灭了。那个菩萨说，我知道这些东西啊，叫做法执啊，不能够执涅槃为实有啊，不能够执六道轮回为实有。其实涅槃也好啊，这个众生也好啊，六道轮回也好啊，十二因缘也好啊，这所有一切万法都是我一念心的投射，一念心的显现，所以我不能执着啊，我不能执着在这个偏空涅槃里面。所以万法其实都是虚妄的，都是一念心的显现。如果到这里，菩萨就断了法执，懂吗？所以阿罗汉断了我执，可是他着到了法执里面。那菩萨比较厉害嘛，对不对？菩萨告诉自己说，我不但断了我执，证得我空，而且怎么样呢？我还要断了法执啊，我要比 阿罗汉更上一层楼啊，我要比阿罗汉断得更多。阿罗汉虽然断了我执，证了我空，但是他跑到了他的这个执着到他的偏真涅槃里面去了。所以呀，他执着这个万法是实有的，那我比他高明，我要把法执也断了。所以这些菩萨们呢，他就断了法执，证了法空。哦，他告诉自己不能着有，也不能着空，要把我执断了，也要把法执断了啊，哦，所以我要证人空，就是我空了，人我空或人空或我空是同一件事情。我要证我空，我也要证法空。到这个地方啊都没问题，我想大家都听得懂。但是啊，这地方出现了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呢？就是这群菩萨们啊，他告诉自己，我得证得我空，我得证得法空，我不可以着有。也不能着空，这个时候就出问题了。他起心动念，他每一个，他虽然不着相，不着有，也不着空啊，但是他起心动念啊，他的那念头很坚强啊。他告诉自己啊，我不能着空，不能着有啊，我啊，必须证我空人空啊。所以他不明白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证得我空。跟证得法空这两件事情呢，也都是虚妄不可得，也是因缘生灭。所以到最后，你得把不能执着有、不能执着空的最后那一点执着，也要放下。这个地方就证得了空空，是不是？前面说我空，然后呢，法空，最后是。空也空，这讲的是大三空。最后啊，这个地方啊，叫做这个大三空啊，你证得大三空呢，就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其实到这个地方啊，到了大三空啊，连大三空都可以放下，甚至是在最后，记不记得我们讲圆觉经，远离远离亦复远离，就是连远离呀、啊。你都得远离啊，就是说，其实到最后连大三空你都得放掉，到最后具空不生的时候，连空都没有了，连我要把那个我执法执都空掉的那个空，连那个最后的空都要再空掉，就是远离远离亦要远离，最后那你这所有真的是这个生灭灭已。就生灭相啊，所有的因缘生灭相，所有的生灭相，生灭灭已，即灭现前。哦，那才到往后，再到这都还不是最后的境界。等到我们楞严经再往后啊，这个可瑞塔他们那边都已经讲过了，Linda。所以我们再往后会讲到这个地方，最后一路一路到最后才是圆证，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路。但是我们所讲的就是说，我连我要证得我空法空的这个想法都不能有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说我不动念了，我不起心动念了啊、哦。所以记不记得我们在前《金刚经》前半的时候，我们说什么？我们说哦，这个没有众生可以度，对不对？那个众生啊是虚妄的啊、哦，所以菩萨说我要度众生啊，但是要知道哦。所有的众生啊，我发愿度众生，但所有的众生呢，其实是虚妄的啊。我发菩提心，但是呢，我知道其实啊，没有菩提心可发，菩提心也是虚妄的。那么我说我要证佛果，那么我也知道，连佛果其实啊，这个佛果都是虚妄的啊。那么其实所有的这个无众生可度啊，无菩提心可发。那么再来呢？无佛果可证，也没有佛法可说。这、就是在前半哦，你看，只是不着这个相。到后半呢，他是说，前半是说没有法可说，后面是告诉你什么？连起心动念，诸菩萨去说法这件事情，根本就没有发生，没有众生可度。后来呢，是根本起心动念去度众生这件事情都是没有的。哦，前面是在讲相啊，重点是在什么？在众生啊是假的，这个佛法是假的，菩提心是虚妄的， 这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是虚妄。到后半呢，是在讲我发心度众生这整件事情根本都是虚妄的。哦，我要发菩提心这个事情，你要去发菩提心，我要去证果。你去想想看，你还在想着我要证佛果。当你还在想着我要去证佛果的时候，你心中就有一个佛果，你永远证不到佛果。甚至再往更深一步讲，我想这时候你们可以理解了。你告诉你自己，那我不要起心动念去证佛果，那还是不行，因为你还是起心动念的去告诉你自己，你不可以起心动念去证佛果。你能够明白吗？只是一层一层越来越细。所以六祖慧能不是说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当你心中还有这么一个本来无一物的时候，还有一个念头就是说其实所有万法啊都是虚妄的，当你还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还有那虚妄的那一物，那最后那一点点执着你还没放下。十七品就是在讲这个东西。十，就是说你在学佛，尤其是在学空性啊，学实相，学金刚经，学楞严经，学心经，我们都说过，有个东西非常重要，就是那层次感。从浅到深啊，从外到内，这一步一步，你一定要能够明白它的差异性在哪里。所以你必须要能够弄懂那个相，还有后面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性，它的差别在哪里？不着相，更不起心动念的差别在哪里？哦，好，所以这边呢，我们等于为所有的课程呢，等于做了一个复习。哦，我们讲说啊，学佛啊，攸关文字，其实不关文字，根本跟文字没有关系，文字只是一个导引，是那个指头。以那个指头啊，你问那月亮在哪里，他用指头指着那月亮，所以你知道月亮在哪里。但是你如果误以为这个手指就是月亮，那你就真的糟糕了。你不但亡失月轮，你连手指都不见了。哦，你如果以为金刚经跟楞严经就是空性，就是实相的话，那你糟糕了。哦，你要知道金刚经跟楞严经就是那手指。这个就是我们后来，就是等于现在要讲的，所有一切，到最后什么叫证悟？我现在在上海就问同学什么是证悟，大家叽里呱啦讲了一堆。我说其实证悟啊，很简单，不用讲这么复杂，越讲越复杂，脑子越来越乱。你证悟了，你也就能够放下。如果呢，你没有放下，就表示你没有证悟。所以啊，你自己有没有证悟啊？你绝对明白，你放下没有？你没有放下就没证悟嘛。你如果现在比较容易放下，也放下的比较多的话，那你的修行功夫有进步了。那当然，到后来你不用每天盯着自己你要放下。如果到最后你每天告诉你自己要放下，你又陷入了另外一个执着，就是要告诉你自己每天要起那个放下，这样也不行。但是你要知道，其实整个学佛就是让你能够看开。看开是什么意思？你把整个事情看明白了，你看明白了，你自然就放下了。哦，那么你自己放下了，你旁边的人也会跟着放下，这个东西都是一个 mirror image，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镜子的效应。你周围所发生的事情，旁边的人所对于你的态度，其实就是你所投射给他们的一个影像。所以我再叮咛大家一句啊，我觉得上一次我们那个金刚经，我们在那个上海啊，我们那六祖坛经，我觉得最后那三品啊，最后有一品，我都想是不是能够，我可能把录音发给你们班啊，那个叫忏悔品，就是在讲给普罗大众听的。你要学佛啊，你都不要去管其他的事情。你说放不下什么什么，那没关系，我跟你讲，你只要问你一件事情，你去看一看，如果你要看说你学佛是不是有成，你就去看一看，你有没有办法让你旁边的人越来越，应该这么讲， 其实整个学佛的过程啊，或它的这个效果，就是能够让你旁边的人跟你在一起的时候，越来越舒服，越来越自在，越来越开心。也就是让旁边的人非常喜欢亲近你，觉得跟你在一起是这么开心愉快，没有拘束感的，这么的自在，这么的轻松，这个就表示你的修行功夫到位了。所以你自己问问你自己，或者你问问旁边的人啊，那旁边的人看看他愿不愿意跟你讲真话。如果你人缘还不错，你平常做人还算成功，那你旁边或许有人愿意跟你讲真话。我跟你讲，包括你的父母，包括你的至亲，越是亲的人，越容易起争执。你要看看他们是不是愿意跟你讲真话。如果连你最亲的人呢，都已经不跟你讲真话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回到我们刚刚一开始上课所讲的忏悔。连旁边的人都不跟你讲真话了，你怎么办？哦，先不要讲外人，外人是不会跟你讲真话的，他干嘛要得罪你，对吧？你越是权，各位同学，你越是权力大，越是身家底子厚的人，越是有影响力的人，跟你讲真话的就越少。你要知道，这就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你就要看看你自己还有没有人愿意跟你讲真话。如果还有人愿意跟你讲真话，那我恭喜你啊！你最好是能够跟那个人能够保持一个非常愉快的关系，你千万不要得罪那个人，因为他还竟然愿意跟你讲真话，那当然也表示你做人其实还蛮成功的啊！你是一个不错的人，还有人愿意跟你讲真话。到我们这种年纪，已经没有人会跟我们讲真话了。这个就是其实人生到中年以后非常悲哀的事情啊。那我们学佛，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点点滴滴，你要自己回去反省。我们先不要把手指头指着旁边人说啊，他就是这么的讨厌，他就是这么的怎么样。那没有办法，人生本来就是本质就是苦的嘛。那没有老王呢，可能没有张三也会有李四出来，所以这个情况是不会改变的。你唯一能改变的是你自己。哦，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学佛真正想学会的事情，所以你回去千万不要有不切实际的想法，就是当你修行以后啊，或者怎么样啊，明天就不一样了。明天不一样什么呢？讨厌的人忽然不见了，或你不想看到的事情啊，就忽然不会发生了。它绝对不会的，它依然存在。你能改变的只有你自己，你想要的东西它不会忽然出现，你能够改变的是你的欲望。啊，这个东西是我们这个真正学佛其实最需要讲的事情。那我希望我们今年看大家已经学这么久的《金刚经》，那么我们到今天，哎，讲这些事情，你是不是已经有体会了？或许等会我们上完课啊，就可以找几位同学看看，告诉我有没有人啊一直有在做忏悔的动作，有没有人旁边还有人，还会有朋友或亲友愿意告诉你你错在哪里？那有没有人，你知道你自己修佛，你发现旁边的人其实越来越开心了？那到时候看看有没有人愿意做分享。好，我们呢还是要讲一点课文，这课文继续往前走。我记得是不是上次讲到开始讲诸法如意，好像对不对？就是如来啊，诸法如意讲过了没有？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何以故？如来者即诸法如意。这个地方开始讲了吗？有没有讲到？有没有人能告诉我啊？ 老师，不好意思，我是 Jennifer。如果我的那个 notes 没有错的话，上次应该是讲到实无有法如来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现在应该是要讲须菩提若有法如来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边开始。 须菩提，若有法如来得。哦，好，那我懂了。其实都是啊，一样的意思。前面呢，我们就在说，哎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个东西呀，其实也是原生之法。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应该还记得吧？就是什么？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就是非常圆满的什么觉。友情，这个应该还记得，对不对？ 无上正等正觉，正觉是什么 正觉是把自己弄明白了。这个是阿罗汉的所做的事情，他把自个儿给弄明白了。别人有没有弄明白，可不关他的事儿。所以这是阿罗汉，阿罗汉是什么？正觉。那菩萨呢？他正觉之后就住到他那个偏空涅槃里面去了。菩萨呢？菩萨说：“哦，不行不行，我不能住在里面，还有外面有救苦救难的众生呢，对不对？需要我去救苦救难的众生。所以啊，我不但自己弄明白了，我得把所有人都一块儿弄明白了。不但我自己离苦得乐，我得把所有的人都一块儿弄明，让他们一起跟我离苦得乐。因为众生跟我啊是无二无别的啊，这个叫什么？叫做正等。”众生跟我是一样的，你就把它想成众生跟我是平等的，是没有分别的，这个叫做等。所以阿罗汉就正觉，菩萨呢正等正觉哦。所以菩萨是行菩萨道，是不是上求下化？上求是什么？觉，你想觉悟。下化呢？下化是说你要帮助所有的人一起觉悟。叫做有情，对不对？觉有情，菩萨道，菩提萨埵，就是觉有情的意思。好啦，那菩萨是不是正等正觉？那佛呢，是圆满的觉有情，最圆满的正等正觉叫大觉、圆觉，这个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他说啊，其实啊，根本就没有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是在讲之前呢，讲着相的，不要着相，根本没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现在讲什么？实无有法，根本没有这件事情。实无有法，你就把它想成这件事情根本是虚妄的。哪一件事情是虚妄的？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体性的角度来看，哪有什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可得？真正你证如来大觉圆觉是什么？根本就是不起心动念，你的心是清净的，是光明的，是具有妙用的、大用的，但是不会在觉上面再加个觉。这个可能是学过《楞严经》的同学会知道，我本来就大觉了。我却不知道自己觉而起心动念，想要搞懂一些事情就糟糕了。所以他告诉你，如来怎么可能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可得？没有。哦，所以须菩提，若有法，如果说真的是他觉得自己有这么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如果佛陀当初认为啊，可以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话。他说：“如果当时我有这样的一个念想，那佛根本不会与我受记，就是那时候燃灯佛绝对不会为我受记，说哦，释迦牟尼佛啊，以后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会证果，会来到娑婆世界啊，号释迦牟尼佛。所以啊，你看那个燃灯佛帮他做什么受记？有余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他说：“如果当时我有起心动念，觉得自己是可以啊，或者佛是可以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燃灯佛是不会为我受记的。以实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因为什么叫实无有法？”就是我心中根本没有这样的念头，我根本不觉得有一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可得，根本不觉得有什么无上正等正觉可以去证得，所以燃灯佛才会为我受记，才会说啊，释迦牟尼佛啊，就是那个他那个时候是因地的菩萨啊，说你当来世可以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哦，是这个意思，就是如果他当时有起心动念，根本没有办法成佛，所以到最后什么，就是不能起心动念。那么金刚经十七品后半在讲什么呢？他就是用几件事情啊，来再更加的解释什么叫做明心见性。什么叫做明心见性？我们来看看，明心见性就是十七品，就是 exactly 在讲明心见性啦。还记不记得我刚刚跟你们复习了半天，说 先证我空，再证法空，对不对？先把有给放下了，再把空给放下了，最后得什么？连要把有跟空都要放下的那个念头都要放下，这就是第十七品。哪来什么有可以放下？哪来什么空可以放下？当你觉得有可以放下，有空可以放下这件事情的时候，那是因为有跟你在空在你心中是存在的。当有跟空在你心中不存在的时候，你会放下吗？你无需放下。所以凡夫觉得有，应该这样讲，凡夫觉得有是真实的，他就抓着不放。所以阿罗汉觉得空是真实，他抓着不放啊。那菩萨呢？那个全教的菩萨，全是什么？就是那个权宜之计的权。全教菩萨是方便法。哦，他觉得这个有啊，跟空好像，就是他说什么，有不存在，不要执着，空不存在，不要执着。不要执着这件事情对他来讲是存在的。证得我空，证得法空这件事情好像是存在的哦。所以他就像这边，如果当初他起心动念觉得自己啊，佛觉得自己证得阿耨多罗，可以有那么一个，就是说自己可以证得阿耨三藐三菩提的话，那他就没有办法成佛了。所以你看是同样的意思，就是最后那个意念都要止息，止息之后怎么样？我们说啊，具空不生，或者说什么穷空到底大三空的时候，你就明心见性了，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是吧？那佛是什么？我们说，哎，现在明心见性，所以他现在就告诉你，到底什么叫做明心见性？他从几个例子开始告诉你。第一个例子是什么？他说，第一个例子啊，是从佛的名号来解释，何以故？如来者，即诸法如意。我们看看啊，第一个是佛的名号哦。就那一句话，这个经文何以故？如来者，即诸法如意。他是告诉你啊，你要记得如来是不是就是这个佛的名号，是不是佛的十大名号之一啊？所以我说，你《金刚经》学到后面，你无论如何，如来这两个字你得能够懂啊。哦，如是什么？我们在讲《金刚经》前面的时候，在讲如来，我们说啊，是从体性上面来看事情。那么佛呢？佛是原生之法，是从相用上面来看啊，一个如来，一个佛。但事实上，这是在《金刚经》前半的时候啊，佛是佛，如来是如来，对不对？性归性，相归相。我们就希望大家能够不要着相，而能够会归于性。当你功夫有的时候，到第十七品。哎，他告诉你，其实啊，性相是一如的，佛跟如来也没有分别啊。那这个地方啊，所有的一切，那个实相，我们就以如来二字来讲。如是什么？如就是在讲我们的体性，如如不动。如就是如如不动，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在《楞严经》十番显见里面所讲的，从来没有，它不动也不净啊，它从来没有动过，又何来的净？所以啊，这个如啊，是超越生灭，超越动静啊，绝对不是啊，它生灭灭掉了以后啊，就来了一个不生灭，那还是不行。根本啊，它是超越生灭跟不生灭，它从来没有生灭，又怎么会有不生灭呢？如果你听不懂，就用另外一个例子去想，从来如果没有假钞的话，又哪来真钞呢？第一张钞票，你不会说我制造了一张真钞出来，哎，为什么？因为隔壁有假钞，绝对不是嘛。你的中央银行印的第一张钞票，肯定就是那一张钞票，怎么会来的真钞？因为多少多久以后，哦，有这个犯罪集团就制造了假钞。哎，所以我们才说有真钞。当你假钞全部没有的时候，哪来的真钞？没啦，就那张钞票啊，是不是？所以他就告诉你，如啊，是超越生灭，超越动静，就从来没有生灭，又哪来的不生灭呢？从来没有动过，又怎么会有静呢？你要能够去参悟，你要去能够这个体会了解这层道理哦。第一个是这样，如，那来呢？ 来就是来来去去的意思，来啊，其实是也是这个如来，其实从梵文翻过来的，就什么什么什么来去。那么来跟去，它只取了来这个字，因为中国人喜欢简约，所以啊，它代表这个来，其实代表来去的意思，是在讲什么？讲相用。但是这个来啊，是来无所从，去无所至啊，你没有来的这个方所。也没有去的地方，哦，就是你没有来的地方，也没有去的地方，因为它来无来相，去无去相，来而不来，去而不去，怎么说呢？好像有来去之相啊，但是事实上，这个净虚空遍法界，它根本来而无来，去而无去，这个来去也是虚妄一招啊，也是一个骗局，也是我们如来藏所显现出来的一个妄想而已。啊，他其实如果再讲得更深一点，上过《楞严经》的人就知道说，他根本就是如来藏，那个来去之相根本就是如来藏。你的业力让你看到了，你这个让你的业力让你觉得你自己看到了这个东西，就这么解。事实上，它根本没有发生，只有你的业力有这么一个业力才会看到这样的事情，才会。经历这样的事情，或者认为这样的事情有没有发生这件事情，其实一点都不重要。就像你在黑暗之中，你踩到一条绳子，你以为是蛇，可以把你吓到心脏病发作，吓到哭，是不是蛇一点都不重要。只要你觉得它是蛇，它就是蛇。你能够明白这个意思吗？万法由心造，就这么出来的。所以如来其实就是实相，你如如不来，如如不动。的体性，但会随缘变现不同的相用。这个是我们上个星期《楞严经》所讲的，随不变随缘，随缘而不变。体性虽然不变，但它会随缘显相。虽然它会随缘显相，但它终究是恒不变啊！恒不变而恒随缘，恒随缘而恒不变，这就是如来，就是实相。就是我们所讲的如来藏，这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就是如来二字。所以回不回到我们《金刚经》的一开始，所有一切经文的开始，如是我闻，就是这么来的。万法一如，则怎么样？一切皆是如是二字，讲尽一切实相。你要知道啊。你今天如果不起心，不着相，不起分别，不起心动念，你就是万法一如。万法一如怎么样？一真则一切真，一如则一切如，无有一法不如。这个是实际的状态。但是如果你今天起心动念，你有能所有分别有执着，那对不起，无有一法是真，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到底见相能不能见性，那要看你的功夫啊，对不对？你今天不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没有能所，你见什么都是见性啊，你见什么都是佛相、佛性啊。但是，如果你今天每天分别执着达妄想，那你怎么见佛？别开玩笑了，对吧？如果你忽然说你特异功能显现，我有这个朋友啊，说他特异功能显现，那个释迦牟尼佛在教他的法，那真是糟糕啊！这都不知道100张嘴也没办法跟他说清楚，他可能着道了，可能着魔了，是不是？所以就是如来，如来是什么意思？就是诸法如。所以第一个你要懂得如来是什么。诸法如的意思，如来就是诸法如。现在大概听懂了，他就告诉你如来什么意思，就是诸法一如，无有一法不如。这个如其实就是没有差异的意思，没有差异，没有变化化，一切法无有一法不真，无有一法不如，就是什么意思哦？所以如来者即诸法如意，你看这句这个写得这么的棒，你还有没有办法把它翻得更好或更精简？真是没办法了。所以真的这些翻译这些大家实在是厉害，你不但要对中文对梵文要有非常深厚的底子，而且你对于这个佛法要掌握得非常好哦。所以就现在就要告诉你实相是什么， 明心见性是什么？十七品就是在告诉你什么是实相哦，什么是真相，什么是如来藏。第一个先用佛号来给你解释，何以故啊？就第一个讲佛号，如来者即诸法如意啊，这是第一个。再来呢？再来啊，第二个是讲什么？用佛果来给你解释，果得佛果，他怎么说？这个地方他说啊，这个若有，我看这一段从哪开始？用三句话是吧？那等下我看一下，这里是从诸法，好，这里是其实就两句话，我们用佛果果得来讨论，就是这个若有人言这两句，若有人言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实无有法，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如来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世中无实无虚。这一段呢，上下对应的啊，这个是用佛的果德，是果德是哪一个是果德啊？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他就是告诉你说，如果今天有人说啊，有人告诉你啊，说哇，如来啊，这个。从体性上啊，或者佛如来啊，得到了这个正得了无上正等正觉，他告诉你，须菩提，真的没有这回事儿，实无有法，没有这回事情。从体性上来讲，从实相上面来讲，没有这回事情。如来怎么可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来所得阿耨三藐三菩提，如果你硬要说他有所得，那只是。无实无虚，如来所证得的是什么？其实如来没有证得任何东西，但是没有证得，那你硬要说他有个什么样的状况呢？什么样的境界呢？那就是无实无虚啊，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可以这么说，因为佛是什么？佛是在相上面讲的啊，所以说啊，他得了阿耨多罗。Excuse me，他证得的果位啊，证得了佛果。从相上面来讲，好，勉强同意佛。什么叫做佛得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同时再多问一句啊，如果从相上面来讲，哎呀，对啊，佛啊证了果位了，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但事实上啊，不是说哎，他到哪里又去找到了一个东西，或又多学会了一个知识。或者又通过了什么考试啊，还是怎么有了什么特异功能，都不是。如果从相上来讲，佛证得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证得了无上正等正觉，那只是说佛把所有的烦恼全部放下了，把见思烦恼放下了，也就是把我执放下了，把尘沙烦恼放下了。也就是把法执放下了，最后还把那无明烦恼一品一品的放下，全部放下，通通放下之后，他成佛了，就是这么简单，他无上正等正觉了。但是这所有讲都是相上面讲哦，从体性上面来讲，根本没有一法可得。哪来什么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个都是假名、假相、假用啊！是佛陀到娑婆世界来示这个示相啊，八相成道还示相、示现了，应该讲示现，好像有那么回事儿。但事实上，那个都是虚妄、虚妄的啊，虚妄一招。所以，真正你要了解是什么？这里要前面是讲说如来者即诸法如意，那这边你要了解什么是无实无虚。是不是无实无虚？我记得啊，上个礼拜大家都帮那个以令点赞呢、啊。以令说他听懂了，他说这就无实无虚，就是无实无虚，无相无不相，就是在讲体性跟相用。你说它是实的吗？好像不对耶，因为那体性上面呢、啊，你看不到摸不着，根本不知道它在哪里。哦，你说它实吗？它不对，但你说它虚吗？也不是哦，它还真的随缘显现了。所以我想起来了，上礼拜我们在讲随缘变现，不，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对吧？ 那一定说这就是无实无虚，就是无实无虚，而且呢是无相无不相。如果这个地方啊还没听懂的同学，我再做最后一次复习，也不是最后一次啊，会经常复习。我们今天再复习一次，你看哦，不变随缘是什么？体性不变，但是呢，它却会随缘的变现各种的相用，假名假相假用。重点在哪里？在随缘。所以这个是什么？无不相，无虚无虚，它不是虚的，它真的好像有变现了、啊。虽然假名假相假用哦，所以呀、啊，不变，虽然不变，但是它会随缘，重点在随缘。所以呢，就是无虚，就是什么无不相，它真的会显像。但是虽然它随缘会变现任何的样子，但它始终保持不变，它如如不动的体性是从来没有变过的。所以这个地方是什么？无实。那么体性啊，空寂啊，所以是无相。这样不知道大家懂了没有？哦，所以无不变随缘，随缘不变就是无虚无实，无不相无相。那我们当然通常是在讲无相无不相，无实无虚，就是我们讲的实相。就是你讲它有也不对，你讲它空也不对，但你不能讲它说这个无实无虚。那你会说，那可不可以讲又实又虚？那不行，实了就不虚，虚了就不实，那就错解了如来真实意了。如来要告诉你的这个真实意，什么？它是又不是真，又不是假，又不是空，又不是有。又不是实，又不是虚。当你断掉一切名言、一切假名、假象、假用，哎，你就见实相了。当你领悟到佛曰不可说的时候，你就见实相了。哦，但是你不能断灭。你要知道，虽然虚妄一招，因为我们业力成熟了，就得在这梦境里面走完这一个梦境，但是他要让你知道说。梦，你要知道你在这个梦境里面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在梦境里面。如果你知道你在梦境里面的时候，哇，你就不会在那里面去中，你中六合彩的时候，你会不会那么兴奋？你肯定不太兴奋，兴奋不起来了。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你到梦一醒，这钱没办法用啊，哦，那个梦里也买不到东西。在梦里面，你可能买到东西，可是全部都假的。你梦一醒买的东西也没了，钱也没了，六合彩也没了。中六合彩这件事情根本没发生过，所以你看啊，前面的《金刚经》在告诉你什么？六合彩这张彩票是假的。后半的《金刚经》在告诉你什么？根本没有中六合彩这件事情。六合彩这件事情，中六合彩这件事情是假的。前面只告诉你所中的那张彩票是假的，后面告诉你你根本就没中，你中六合彩彩票的这一件事情是假的。你要开始慢慢去体会啊，体会它的那个层次啊，所以啊，无实无虚啊，无相无不相啊，这个我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其实这边还有什么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也是啊，这个还有什么，你要去想一想，可以一抓抓抓抓好几十个东西出来，就是全部都是我们新奇，我们上海的班啊。这个，因为他们上六祖坛经有一篇呢、啊，有一个 chapter 专门在讲般若，在讲这个很有趣。我给他们一个功课，就是期末考的时候，每个人要给我写五十个什么叫做实相，无实无虚啊，这个无相无不相啊，对吧？真空妙有啊，然后呢，这个非即非离呀、啊。哦，这个反正这个你只要能够想的，《楞严经》《金刚经》《心经》六祖坛经里面所有的，或你自己用你的语言讲出来的，写50个，然后我叫他们接龙，一个个接，一个个接，哪一个人讲到最后没有人可以再接下去了，那个人就赢了。哦，所以我们到时候会考这么一个试，很有趣的。那么你就要去了解什么是无实无虚。以前讲哦，可能哎上课的时候听懂了，这个后来呢上完课又忘了。那没有关系，我们就是一直会一直上，一直上，一直讲讲到大家懂。我说其实啊，我自己啊，你说哎呀，老师你是同样东西一直讲，那怎么这个怎么过得了日子啊？其实我一开始也是觉得说哇， 同样的事情一直讲的日子怎么过下去？后来我想也不是诶，我每一次讲《金刚经》，每一班每一个 chapter，我从来没有讲的内容，而且我每一次经过，我又比较成长了嘛。那个修行可能就是从学哲学就开始比较多的学在学佛，所以体会不同，那讲出来东西也不同哦，所以我也在进步。那随着在跟你们讲课、跟你们的互动，我也学到很多东西啊。像我今天刚刚前面半个小时跟你们分享的，都是我们上海的班大家分享的哦，所以我都很鼓励大家。当然，因为他们班有一半的同学是。在我们课堂上上课，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所以大家很热络。但是还有一半的人也是 call in 啊，有些人在台北或不在上海都 call in 进来，大家非常热络。那我们班比较安静，所以我都会鼓励你们，如果你们不讲话，你就听录音带就算了。我们这个课难能可贵的地方就是说，我们的 real time 的这个 interaction 其实是非常重要。你不见得有问题啊，如果你能够做任何的分享。你的分享绝对都是其他人很想听得到的，像我们这个心经课，最后就有很多的那个同学有分享，就已经有好多其他台北同学说，哦，其实最喜欢听的就是后面我们对答，还有同学所讲的一些体会跟他们的心路历程，因为他们的心路，任何人的心路历程就是其他同学的心路历程，然后大家都有问题不敢问，或者根本也问不出问题，所以我就鼓励比较用功的同学。啊，上课比较久的同学，你就一定要能够问问题。然后我那个《阿弥陀经》，我们是下个礼拜开始上课嘛，下礼拜二，哎，不对，下下礼拜二23号，我都还安排了暗装诶。有几个同学，我跟他讲说，我们要让课程更精彩，所以安排几个暗装啊。那上海那边的有男有女，说你们这几个呢，都已经有小粉丝了，所以你们呢，课后一定要那个。大家轮流问问题啊，或者你们的想法，或者你觉得更重要的，希望老师讲，你都要讲出来。甚至还有一位同学，那上海的同学，那个他已经开始复讲了。就是我们上六祖坛经，我比如说我这堂课讲完之后，他下一堂课他就复讲我之前讲的。当然就是说我讲1个小时，他可能在5分钟之内帮大家复习，然后他也要阿弥陀经，他已经 volunteer，他愿意。我这一堂课上完，他下一堂课就帮大家复讲。那你就让大家知道，说有同学既然能够到这种地步，他说他以后也想讲经说法，他觉得讲经说法很棒啊，然后自己能够有所得，也可以等于是有功德啊。那么他才学佛，跟我在上海学2年而已。哦，他是从心经、金刚经、楞严经三部经一起上，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佛学佛法，他也很厉害啊。所以好多同学啊，我就希望大家能够更踊跃啊。好，那我们今天呢，上课先上到这边。我觉得其实《金刚经》啊，也不需要赶课。我觉得我们每次慢慢讲，哦，这样反而比较重要，让你真的听懂了。《金刚经》啊，我觉得我本来想说，我今年一定要把它上完。其实我觉得现在也不用赶，就慢慢上啊。上完我们再看看这个课要不要继续上下去，还是要上什么都没问题。好，我们先停一下。然后看看同学，因为我想问问，就我想 by terms 都想跟你们聊聊天啦，因为这样才能够对你们更认得嘛。我都没有机会回台北，有些同学连面都没见到，不认得，所以我就很喜欢找新同学啦。哦，那个可不可以找？那个是不是有人觉得胆战心惊？那个 Cindy，你也上了一阵子课，你今天的课这样能够接受吗？有没有听懂？觉得你自己在学哲学还是学佛学啊？现在？ 还我在努力的把它实践在生活中变成佛学。看老 哦， 师， 那 听我， 你是，啊， 看老 你 师， 说 听见我的声音吗？ 听得到，所 哦， 以你平常有没有在看《金刚经》啊？还是说你有没有听？你平常是有没有在？我想了解一下你的状况，会有时间做复习或预习吗？ 我没有时间做复习，还可是我只要还有空，我就会把录音拿出来重复的听。 哦，那就很棒啦，那就已经是复习啦，那就 啊， 很棒 这也算是复习哈，我只是没有拿书出来看，我就是不停的听 没 这样 关 子。 系，对，其实书不用啦，你看看有时候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那你这样上课听得懂吗？就像我们这样上课的内容，你能跟得上吗？ 可以哈。我之前没有上《楞严经》，只有听《金刚经》的时候，觉得比较吃力。可是等我开始听《 是。 楞严经》之后，我回来听《金刚经 我真的是觉得它变得比较简单了， 是 比较容易听懂。 那你楞严经十番显见也听完了吗？ 还没有。 好，那你慢慢来，等到你第十番都听完的时候，下次再问你，你可能真的可以讲出一些所以然来了。好， 哦、 很棒。 我现在的楞严经听到七处真心，那 哦哦那慢慢来。 这七处真心的地方，我有一些地方在重复听。 是，那没关系，慢慢来，后面路很长啦，所以没关系，我们的楞严经讲好几年，哦、你、嗯、you have a lot of time to catch up。好 ，OK， 好， 好，谢谢。 那我再找一位同学，因为那个佑宁，我要问你，你每次都说没有办法把佛法跟日常生活连接在一起，你现在有没有比较有办法？有没有会不会生气的时候比较能够这个稍安勿躁？ 有啦，有比较可以了，可以比较融入了， 比较融入一点啦、啊。那你平常呢？有没有在听听录音，或还是就只是上课？其实 我 只上课也很棒啊。 我现在比较会去读经， 嗯， 因为我发现有个地那个可以导读，所以我本来自己读的时候会读不下去，后来我发现跟着导读念可以念得很好。 什么叫做导读啊？ 就是那个，就是他会我跟着他念，例如说《金刚经》的时候，就是有人念，我会跟着他念。 啊、OK， 懂了，懂了，懂了，明白，明白。嗯、好，慢慢来啦，慢慢来，要加油、 okay. 加油。因为你们没有上楞严经，所以其实一个月、两个月一次，真的就是。进步会比较缓慢，不过这没关系，慢慢来齁、哦。我想说老实话、啊、你上的什么课都一样，到最后啊你问问 Linda， 我们昨天有这个小班的课，我们小班课已经上得很前面。那个周文金 ,Carita, Linda, 他们三个人 听不到声音嘞。 连像我的那个教授一样，我每次去上他们的课，我们后来听不到了吗？听得到我声音吗 ？Hello， 你到我的声音啊？ 现在恢复了， 可以吗？ 谢谢 哦，好好好 ，OK。我们在跟 Linda 上课，我们都说啊，这学佛真是不容易。我们最后的心得就是，大家老实念佛吧。所谓老实念佛，就是你就老老实实念阿弥陀佛。哦、先上这些课，只让你先了解一些基础理论，然后最后希望大家能够老实念佛。这个是我们阿弥陀经最后要讲的那个啊、哦，是最。重要的那个环节，很东西肯跟大家分享的。我觉得我们这一班都讲话讲好少，都没有东西可以讲。那个美术，你在线上吗 ？Hello， 美术，你可以讲话吗？还是不能讲话？好像很安静的样子，没有声音。好，那可不可以找 Emily 再找？最后我再找一位同学 Emily， 你可以讲话吗？ 可以，老师 Emily, 我可以讲话。老师我在。 Emily 好像比较愿意做分享，有没有什么想法，或你有什么东西可以跟我们做分享的？还是说不管跟课程有没有关系？ 我觉得上自从跟老师上课之后，我觉得好像是一个滚雪球哦，就是我还是做一样的家务事，我还是把我所有的事情都做了，可是心境上是完全是不一样的。然后我就是会越来越开心，然后越来越少抱怨，然后然后我觉得我会用去感受，而不是用逻辑思考。然后我慢慢又回到去做瑜伽，然后去做一些。做一些我原来就喜欢做的事情，只是我把它放弃了。我慢慢又重拾回我原来的我，所以我觉得这像一个滚雪球的一个心路历程。所以好像一点一滴，你又找回你本来的我，然后我越来越发现那个 你刚刚讲一个很 开心的我。对， 你刚刚讲的很重要。其实有很多事情哈，我觉得那个学佛的过程还有一个，就是让你在平常日常生活之中啊，能够越来越少去用你的分别心，或者用你的那个 judgment， 你能够越来越是比较清净的觉知，就是只是在感觉这附近的事情，而不用跳进去，你就比较像旁边在看戏的观众，而不用急着跑上台去当演员。可是 我们就没办法啦，你知道，就是说每天都要当演员啊，就是你有没有办法抽离，让自己变成慢慢慢慢变成观众啊、哦？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啊，是很棒的哦，是很棒的。 对， 对， 我喜欢用身体去感受事情，感受佛法。对，嗯，譬如说我去做辟谷啊，我去做一些事情，都是用我去感受到我的欲望的潮起潮落，然后我怎么样去看到我的欲望，看到很多事情， 现在 我都是用身体去感受的。 是， 嗯， 是，那很棒。 谢谢， 太好了。 好， 那我们今天上课就上到这边了，大家都很少说话，都没有人要讲话。哦，那也没办法，我都希望大家多沟通一下。那个，那我们今天上到这边好了。下一次上课，看下次上课什么时候啊？等一会儿啊，算了，我们今天也不要禅修了，就先下课吧。一二三四，八号， 可以。 不对，是不是三月八？ 四月 八 号。 好，我们反正呢，对，我们反正就是每四个礼拜上一次，就不会变动，就是 every。就是反正每四周就是这样子，可能到最后一年会上个13次，可是我们就是四周一次，因为不上金刚经的另外两个星期四，我就会上帮同学上楞严经，其他会知道。好，那我们就这样子咯，我们反正下一次就接着讲，我看看17品哦，剩下一点点了，我们下一次啊就一定会把17品给讲完。然后我们呢、啊，看看如果有时间，我们就进入第18品。第18品啊，是在讲五眼圆明啊，讲这个肉眼，讲天眼，讲慧眼，讲法眼，讲佛眼，应该会蛮有趣的。其实啊，17品跟18品两品比较难，等到这两品过了以后，后面会讲得很快。就是如果你真的要讲得快，可以讲得很快哦。所以我们就看看看情况。那个好，那没有问题，我们就今天先上到这里了，我们那个4周之后再见。OK， 拜拜。 非常感谢老师，晚安，谢谢。 好的， 谢谢老师， 拜拜。 谢谢老师，晚安。 谢谢老师，晚安。